台，现代的交换平台呢可以 handle something。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handle something 表示 deal with something， 处理某物，处理某事。这里呢 several thousand conversations， 大家记好 several thousand 就是我们所说的几千个，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thousand, hundred, million 这些词在英语中呢，不管前面有什么样的数字修饰，也不管后面的名词是否这个复数有多大，是吧，它永远按单数处理。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八千也要用 8000， 却不能变 s，是吧？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那就是和介词 of 连用，表示一种笼统的概念，是 thousands of， 成千上万的。最后一个短语 during the same time 表示 at the same time， 同时。 I suppose in early days signals had to be received outside the cities because in cities they have the problem of what people call static。 好了 I suppose这里又提到一个美国英语中的特殊的用法，往往有的时候我们是在表达英语中说我想我认为，人们大多数都会用这个 I think， 其实在美国英语中呢，当我们表达我想我认为时，最常用的是 I suppose I guess 这样两种说法。好了 In early days， early days也不要翻译成很早的日子了， in early days 往往是指什么什么的早期或者叫初级阶段。所以说呢，我想在早期呢 signals had to be received outside what what， signals 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号，是吧，它来自于它的词根 sign， 这个 sign 就是指提示警示，做动词也可以指手势的概念。 had to be received 这是一个被动语态了， outside cities because in cities they have the problems of what people call static，因为在城市里他们有 the problem of， 这里的 problem 大家注意我记得在星期天呢上讲翻译课的时候给大家提到了这样一个东西，那就是问题这个词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应当怎么去翻译问题。英语中其实对问题有很多的说法，像 question problem issue point traction，这些词都表示问题，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能不能随便拿起一个问题就来用呢？肯定不行。我们有一般说这个有问必答，或者说必须需要我们做出 answer 回答的，那一定是 questions。 这个 question 往往表示的是考试题啊什么什么的需要我们去做出回答的，而 problem 往往表示的是一种难以解决的或者说非常棘手的事情，在英语中被称作 problem。 比如说 social problems， 什么叫社会问题，这是社会上很令我们难以解决或者很棘手的问题。那么这个 issue， 我们中国人总是说今天我要谈的是三个问题，其实我们说所说的三个问题啊，指的是三个话题，这种问题在英语中一般要翻译为 issues。 而这个 point 虽然也叫问题，其实是指要点要素，比如说一般我们说什么什么，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这个在英语中要翻译为 point。 当然 traction 这个词呢，它和 point 几乎是一组同义词，可以互换使用。 原来中文里面的这个问题在英文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词汇来表达，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是上下文而定了。 对的，嗯 嗯。 Yes but we get around that by using it asAnd that is high frequency. Any frequency from 3,000 to 30,000 kilocycles per second. And VHF, very high frequency. And UHF, and that is ultra high frequency. It's these higher frequencies that are clear and static free. 好了，这里呢，我们看到第一句话中有一个固定短语了， But we can get around that by doing something。 大家注意这里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短语，那就是 get through。 好了，下面大家记好，所谓的 get through， 它的第一层含义呢，往往表示通过什么什么，比如说通过考试，通过测试，通过面试， get through。 好了，然后呢，下面大家记好它的第二层含义， get through something 第二层含义呢，往往也可以理解为 avoid something， 避免什么什么，避免。但是在这里呢，大家思考一下，到底是通过呢还是避免，这里肯定是避免，是吧，通过高频率来避免干扰。好了，这个任何每秒3000到30000周的频率都属于高频了，这里呢它是一个都是一些比较专业化的语言，高频。 ranging from 3 million to what, ranging from to, 大家不要好，伴随状语。或者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后置定语都可以，表示从一个范围到另外一个范围。With SHF, with 这里表示的是一种方式状语。注意，这里的 with 一定要理解为 by means of, 或者是 through, 或者我们用一个法语词中的介词来解释 via, V-I-A, 通过 SHF, 我们可以 transmit 什么什么东西 ,radio 什么什么。好了，大家注意 ,transmit in 表示把什么什么转换为什么什么 ,transmit A in B, 或者是 transmit A into B, 把 A 转为 B。 I see. I see 这个词，大家不要觉得它很简单，没有什么可学的。其实 I see 在英语中的学问还是挺大的。有的时候我们说 OK I see, 表示哦，我理解了，我明白了。有时呢，这个甚至在某些不同的语境中，比如说有时美国人觉得你说话很烦的时候，他也会打 OK I see, 这要看他读的这个语气了。有时候很烦你的时候，打断你的对话，他也可以使用 OK I see, 甚至有时 I see 指的是 I got it, 我弄懂了，它的含义太多了。 I see, I got it. And there's the SHF, the super high frequencies, ranging from 3 million to 30 million kilocycles per second. With SHF, we can transmit 1800 messages in a single radio channel simultaneously. 首先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那就是 there is 或者是 there are 加名词再加 doing something, 表示拥有着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做后置定语。下一个固定的短语呢，就是 with, 在英语中呀，除了表示具有拥有之外，它依然可以作为方式状语的介词，表示 by means of, 通过什么什么手段。注意这个 with,在英语中有时甚至可以用作名词使用，这是大家很难想象的。但是在美国英语的这个习语当中， with 和 without 它确实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比如说美国人日常在口语中可以表达 Do you want a with or without? Do you want a with or without? 你想要一个 with 还是 without 吗？言外之意就说要不要痛快点，想不想吃痛快点，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其次呢，这里又涉及到一个固定的短语，那就是 transmit A in B, 或者是 transmit A into B, 把 A 转变为 B。 We are always hearing about microwaves. Where do they fit into this arrangement of frequencies? 这里又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出现了， hear about something。大家你一定要搞清楚这样一个概念，在英语中 hear about something 和 hear something 有什么区别。 hear about something 表示听到有人谈论某事，听到有人提到某事，这叫 hear about something。 其实 hear something 在英语中也是一个非常 Chinglish 很汉语化的说法。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我听说什么什么， I hear 什么什么，其实这个呀说起来呢是很汉语化的一种说法。美国人听我们这么说呢，他就好像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啊，那就用这个指甲盖去挠这个玻璃发出的声音那么难受，给美国人感觉就是这样的。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感觉的出现，我们就要换一下句型结构了。往往在英语中表示我听说什么什么要用 I was told that,必须用一般过去时，必须用被动，表示我被告知。其实我被告知就是别人说我听着，对于我来说我是被告知，这在英语中才叫我听说。 I was told that, 这是第一种表达方式。第二种表达方式呢，甚至大家想象不到这个词竟然有这样的含义。 I understand that,在美国英语中也表示我听说什么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两个陌生人坐在一起没话可聊的时候比如说我听说您是搞工程设计的，工程建设的人。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an architect, 或者说我听说您曾经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职工作，是吧？ I was told that you have been acting as what position, 是吧？这其实都是一种打破尴尬的这样一种局面的做法，但是在英语中很常见。 I was told that, I understand that, 都是我听说的意思。 The microwave is transmitted on the SHF, but they travel in straight lines. Our transmission distance extends only to about 25 to 30 miles. 好了，这里有一个唯一大家要注意的动词，那就是 travel。 travel 在这里肯定不是旅行，也不是旅游。在物理学中呢，这个 travel 往往是指传播的速度。 That is why you are making use of satellites onto. 好了，这里呢我们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句型结构，那就是反义问句。反义问句呢并不是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个新的语法项目，是我们上几期课学过的，我们今天呢来给它做一个简要的复习。反义问句呢，主句如果用肯定，那从句一定要用否定，主句用否定，那么从句一定要用肯定。反义问句在英语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指向性的东西，那就是期望对方给出肯定的回答。比如说He's really intelligent, isn't he? 他真是太聪明了，难道不是吗？希望对方同意你的观点。 Yes. Do you know what a stationary satellite is? The signal telephone call or television programs sent to a stationary satellite by microwave and relayed by it to a ground station.The newest satellite can carry 1,000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and a color TV program simultaneously. 好了，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Yes, do you know what? 在英语中一般问 do you know 什么什么什么，这往往是呢，我们还不能说像汉语中是考对方什么什么，主要是向对方请教。其实大家注意，这是一种很有礼貌的语言。Do you know what? 你知道什么什么吗？好了，然后这里第二个要注意的句型结构呢，那就是第二行 sent to a stationary satellite by， 这是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短语呢，做后置定语，通过什么什么方式传播到什么什么地方的。这里有一个现象呢，大家要记好 ，a ground station，ground station 往往是指地面站、地面服务站，或者在飞机场还可以叫地勤 ，a ground station。好了，然后下面 the newest satellite can carry， 注意 carry 这里做动词是不一定总是搬运了，它可以表示承载、负担，有时呢它在语言学中 carry 还可以表示携带着什么什么什么。 color TV program， color 其实在这里完全可以给它加上一个 ed 的形容词后缀， colored TV program， 彩色的电视节目信号。 在节目最后呢，我想请吴老师为我们解答一个问题， static free这个表达的用法。 static free 这个词呢，在英语中我们应该把它叫做 compound 复合词。英语中呢有很多的词，不同的词性复合在一起，像这里 static free 它是一个名词加了一个形容词，构成了一个形容词的词性。当然我们说形容词性的复合词呢，还不仅仅是名词加形容词复合的，比如说像名词加 ing 形式、名词加 ed 形式、名词加副词形式等等等等，都可以构成复合式形容词。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吴老师的精彩讲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发送 email 到 bjradio994@yahoo.com.cn， 或者来信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外语广播，邮政编码是100022。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Goodbye everyone. Catch you next tim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300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俄语300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28课，在海关。 Сегодня мы будем учить 28 урок на таможне。 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210页，先听一段对话，复习一下学过的内容。Что вы желаете? Я хочу завести сберкнижку. Вы хотите открыть счет? Да, вот я заполнил формуляр.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авильно. Что нужно сделать еще? Вы будете сами вносить или переводить? Я буду сам вносить. 请大家再听一遍。Что вы желаете? Я хочу завести сберкнижку. Вы хотите открыть счет? Да, вот я заполнил формуляр.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авильно. Что нужно сделать еще? Вы будете сами вносить или переводить? Я буду сам вносить.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如何在银行取钱。今天我们来看看过海关时需要知道哪些用语。请大家看教科书的213页。海关用俄语说是 таможня。 过海关时需要出示护照，这时您需要对海关工作人员说 вот мой паспорт。 这是我的护照。 вот мой паспорт。вот мой паспорт。 然后出示您的报关单。并对工作人员说 Вот моя таможенн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这是我的报关单。 Вот моя таможенн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Вот моя таможенн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如果您没有什么东西可申报的，您可以对他说 Мне нечего заявить декларацию. 我没有什么东西要报关。 Мне нечего заявить декларацию.Мне нечего заявить декларацию. 让我们把这几句连起来说一遍。 Вот мой паспорт. Вот моя таможенн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Мне нечего заявить декларацию. 我们再来听一遍。 Вот мой паспорт. Вот моя таможенн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Мне нечего заявить.Декларацию. 如果您遇到检查，您可以对检查人员说 Это вещи личного пользования. 这是我的个人用品。 Это вещи личного пользования. Это вещи личного пользования. 如果您有需要上税的物品，您可以对海关工作人员说 Какую пошлину я должен уплатить? 我要上多少税? Какую пошлину я должен уплатить? Какую пошлину я должен уплатить? 同时你也可以问一下 Какие вещи проводятся без пошлины? 哪些东西可以免税? Какие вещи проводятся без пошлины? Какие вещи проводятся без пошлины? 我们把刚才学过的这几句复习一下。 Это вещи личного пользования. Какую пошлину я должен уплатить? Какие вещи проводятся без пошлины? Он в затинипе. Это вещи личного пользования. Какую пошлину я должен уплатить? Какие вещи провозятся без пошлины? 如果你有外币，应当主动说明。 У меня $500. 我有500美元。 У меня $500. У меня $500. 或者 У меня $500. 我有500元人民币。 У меня $500. У меня $500. 如果您没有，你也主动说明。 У меня нет инвалюты. 我没有外币。 У меня нет инвалюты. У меня нет инвалюты. 或者 У меня нет долларов. 我没有美元。 У меня нет долларов. У меня нет долларов. 我们把这两句再听一遍。У меня пятьсот лист. 我有免检证。 У меня открытый лист. У меня открытый лист. 如果您的行李中有特殊物品，也应向检查员说明。例如 Осторожно, тут много хрупких вещей. 请小心点，这有很多易碎的东西。 Осторожно, тут много хрупких вещей.Осторожно, тут много хрупких вещей.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这一课的内容不多，希望大家能尽快掌握。 Не слышны в саду даже шорохи. Все здесь замерло до утра. Если б знать,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Речка движется и не движется, Вся из лунного серебра. Песня слышится и не слышится В эти тихие вечера.Песня слышится и не слышится в эти тихие вечера. Что ж ты, милая, смотришь искоса?Низко голову наклоня, Трудно высказать и не высказать Все, что на сердце у меня. Трудно высказать и не высказать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俄语三百句节目每周五的7:20和22:20播出，欢迎您连续收听。再会。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